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来浩浩汤汤的第三节，最佳电影欣赏和浅谈，冇得分析的了，我们都不是很劲的分析。但是呢，我们再数之前呢，我又有些叫做quest， 有啲小問題問下你哋兩位啦，即係電影嘅愛好者啦。OK， 嗱，頭先係講咗啦 ，Russell 講咗啦，喺呢個 Top 100裏頭咧，有暫時啊，我哋冇數錯，冇特別咁刻意數啦，有六個嘅上咗榜嘅導演咧，就係Christopher Nolan 啦。 暫時喎， 暫時喎，喂，佢仲係我諗卅零咋，佢後生過你。 係啊， 哇，佢真係 最近嗰套咪 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 實爆燈啦，佢六套。好啦，俾你，因為佢可能知道。 我冇留意，我冇睇。 我估啊，我俾你估，就係、是、有一邊位老牌嘅導演咧，老牌啦，過身噶啦， 過得身啦， 係啊，過身都有六套喎、 哦。啊，應該係啊 ，Kubrick 啊， 哇，好嘢啊，果然係電影愛好者。 因為冇乜邊幾個， 就係大導演啦，寇比力克啦，佢都有六套。 哇，佢嗰啲我都中意睇。 佢、啊、都有六套啊，呢、這個好嘢啊，真係，哇，即係你難得嘅。咁我哋一間一路高。一路落去嘅時候，我都會睇啦嚇。咁啊，好呢、這個就係一個硬嘅嚇、啊、硬知識啊。我哋揾啲冷知識，大家估下嗱，我哋就科幻會啦，我同 Neil Neil 都科幻會啦嚇、啊。你估科幻會科幻電影嚇嚟講最高分係邊套咧？ 最高分啊， 喺呢個所謂即係、就是、大眾嗰個嘅 ranking 嚟講， 如果問我，我可能自己會揀係2001 Odyssey 啦。 good 係其中一個， 係啦， 其中一個。咁啊，再俾少少 tips 你咧，係好新嘅， 好新就 Interstellar 啦， trick 咗你啦，我開估啦，就係、是、咧排第14位嘅 Inception。 哦 ，Inception 同一個導演 Inception， 但係啱嘅，我覺得你啱嘅，因為 Inception 我睇落去啊，我哋科幻會，我哋唔係一齊睇添啦，我哋分開睇，我哋睇落去。即係個科幻味道就唔係咁多嘅，其實 fantasy 味道多啲㗎嘛。係咪佢其實係講。 其實係發夢。 喺夢裏頭再夢嘅。 夢中、 啊。第六層、第七層個夢㗎嘛。咁即係話我哋如果科幻嘅意思一定有啲 hard science， 即係硬科學嘅基礎。 未必嘅，睇點定義科幻嘅。 Okay, 所以都 OK 嘅。 OK。咁但係在我同埋 Eddie， 我唔知你係咪啦，阿仔係咪啦，就係、是、呢我哋覺得簡直係超爆嗰套戲呢、就梗係Matrix 啦、 啊、，Matrix 當然啦 ，Matrix 21世紀係嘛，20世紀殺人網絡 係 啊，即係阿奇洛李維斯嗰、那個目睹佬，但係就超好㗎啦，嗰、那個阿 Wachowski 啊 Brother， 以前就係、是，而家就係 Brother and Sister， 係 啊，呢個好神奇 啊，即係 Matrix， 無論你個意念啊，無論你個製作手法，無論個動作啊， 動作就話袁和平、 啊，袁和平啊嘛，哇，意念啊，嗰啲我哋就譽為經典嘅。咁但係題外話喎，咁我又要即係啊。窒一窒啊，李偉才咯， 點解咧？ 因為咧，科幻就梗係佢叻過我哋好多條街啦。咁但我同佢傾開電影咧嘅時候，咦，我有套科幻片好好睇嘅喎，你知唔知啊？我最中意就係嗰一套喎。點解講個名嚟咧？佢聽都未聽過。而家大家都知㗎啦，就係、是、Brazil。 哦、 即係異想天開應該係、 你唔講我真係唔記得咗個中文名叫 Brazil 係啦，嘩我又正到係英國， 早排喺 Grand Cinema 都有重播， 係啦、Terry Gillian 咧，係、就是、英國導演嘅，咁啊 Brazil， 嘩又係個意念咧，正到冇得頂嘅。 喺嗰個年代嚟講，好似咪啦， 好勁噶，係啊。咁當然佢亦都入唔到一百名， 好似入唔到， 係入唔到一百名嘅。 因為睇過佢嗰個 poster 咧，海報咧，你完全唔知咩嚟㗎。 係啊， 一隻豬啊嘛，好似咪。 即係當年嘅溝嘅電影咯，係啦咁樣啦。OK， 咁我哋就翻返去啦，小問題問完啦。咁第六套又係大片，又係大導演啦。咁你睇過啦，《舒特拉的名單》。 就某人為咗衝擊奧斯卡而走去拍嘅片囉。咁其實呢套戲我覺得真係好睇嘅，都同埋佢嗰個故事係真實性好夠啦，亦都即係當其時其實仲有好多人應該係在世㗎嘛，咁嗰陣時係話題性好足嘅呢套電影係。嗯， 佢最後尾嗰幕我記得喎，你都記得啦，最後尾嗰幕就係、是真係 仲係俾佢救過嘅人， 係呀 係呀， 就去個墓前獻花嘛。咁佢話某人咪就係史提芬史畢寶啦，即係超勁嘅大導演，佢真係犀利。如果你睇翻佢咧嗰個類型啊，拍電影個類型、那個闊度，咁啊好多啊賣座又超賣座。 因為特登係停咗幾年唔拍嗰啲科幻片嘅，走去拍呢套片咯。 咁啊，只係啲人彈佢就唔夠深度啊嘛，即係你係 佢娛樂化咗啲嘅， 即係佢當年就係梗係一個超班嘅，唔能夠如果講黃晶就已經 唔係 講高咗黃晶啊， 只不過一個 commercial 嘅電影咯， 超班嘅 commercial 電影，但係佢就冇話能夠攞到攞獎嘛。佢之前啊拍過一個 Color Purple 嘅， 係紫色啊定咩？ 係啦，即係話黑人去尋根嘅，咁嗰度又完全就有， 因為當 可能叫好唔叫咗。 當其時好多人覺得嗰套係比較太過著力去做呢樣嘢攞獎。 咁我睇完呢套戲之後咧，因為黑白噶嘛，嗰陣時都好震驚噶嘛。 特登黑白嘅。 特登黑白嘅，咁我又有機會去咗係以色列。咁真係去咗一個猶太人嗰個 Holocaust 嗰個博物館呢，睇返呢真正睇到個 Schindler's List， 我即刻影相 send 返俾你哋啦，真 係。好多皮鞋嗰度。 好多皮鞋喺度，但嘩你睇返你諗返起嗰陣時即係嗰套電影啦，我哋冇辦法親歷其境啦，即係好好彩冇親歷其境啦。嘩你感覺嗰種嘅恐怖呢，即係嗰種嘅氣氛呢，即係佢拍到出嚟係好值得睇嘅。 中國都有類似嘅朱特拉丁名單嘅事發生㗎喎。 你 剛才你講過話嗰套金陵十三差，即係類似嗰啲 嘛，但冇得比啦，以電影啊，以個事蹟嚟講都冇得比啦。 OK， 係啊，你講啦，嗰個係講嗰個啊鬼佬 神父 扮牧師， 牧師扮 牧師嘅救人啊嘛，我冇得比噶啦，冇得比。OK， 嗱呢度就溝啦。溝呢你就反而未睇過啦，好似呢度啊，咁你介紹啦。 Pop Fiction， Pop Fiction 其實就都係啊奧馬花曼同埋專特拉華達啦飾演啦。咁其實有個未講之前有一個有好神奇嘅，因為發覺呢香港區呢有啲 VCD 啊，當其時好興㗎，啱啱出嗰陣時候唔知點解呢佢嗰批可能做次貨定咩呢全部崩咗角嘅嗰個位，反而就好似大平賣19蚊囉當其時係。咁我覺得好實呢度就好想講，因為唔知點解會 HMV 有套19蚊嘅戲啦當其時。 OK， 咁就、okay. 其實呢套戲其實都點講呢，其實係係啊嗰、那個 QB 嗰個名 啊。Quintino 囉。 係啦佢拍㗎嘛。 泰倫天奴。 泰倫天奴拍㗎嘛。咁、其實佢個故事係講咩呢，其實你係冇話一個好，佢俾你感覺其實好一種以前嘅70年代嘅一種片囉。係啊，咁其實都拍返嗰年代嘅嘢出嚟，我只覺得係。 佢係好嘢嘅，因為我最初睇佢呢就係落水狗嘛。 落水狗。 Let's Over Dog 嘛。跟住就係、是、好似就已經呢套啦，我 唔記得，唔知係咪唔記得。 仲有一套好似係 From Dusk Till Dawn 嘅，即係又係好個人嘅，即係完全係另類㗎嘛。 嗰套真係喪屍片嚟、 啊。完全另類㗎嘛。咁但係 Pulp Fiction 佢就係、是、即係 Uma Thurman 啦、Bruce Willis 啦、即係然之後就幾個故事，即係分別咁樣係發生緊，但最後串埋到一齊啊嘛。咁但係佢嗰啲 style 啊， 佢用返以前嗰個年代嗰啲、 跳啲舞啊，即係 John Travolta 都係嗰度就拉返起㗎嘛， 嗰陣時 紅返㗎嘛， 嗰陣時啲人叫佢叫揸住煲茶舞㗎嘛， 係啊係啊， 因為以前佢遊資嗰個年代嗰啲嘢， 咁好另類嘅，冇咩特別 storyline 嘅， 其實都係玩埋舊囉， 就係、是、玩埋舊，咁同埋有啲即係 SM 啊嗰啲位 啊，嗰啲 係 啦係啦， 咁好特別嘅，即係你估唔到佢嘅，咁就咁解啦 ，OK？ 因為個 perfection 個中文其實叫廉價小説啊嘛。 是咩？哦，系， 即就系讲呢样嘢咯。 佢套戏唔系叫廉价小说嘅， 唔系，即嗰个字面 系 perfection 就廉价小说咯，系啦 ，OK。咁啊，值得睇嘅，即系睇翻佢应该1998年嘅咁上下，好早噶啦。好啦，呢套咧就可能你哋两位都未睇过啦，即系第八位嘅。咁嗰个就叫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嗯哼，系咩嚟咧？冇睇过，唔知 道。你睇过未？呢套就系即系西部片嘅经典啦。 Clint Eastwood 啊。 啊， 通常都系 嘅。系啊系啊，奇連伊斯活啦，嗱，而家大家認識奇連伊斯活咧， 西部片啊嘛。 哇，唔系大導演啊嘛。 哦，即系當年啊，當年系西部。 但系佢真系威，我成日同啲仔同啲朋友分享，哇，呢、這個人真系喺電影界嚟讲嗰個貢獻啊， 中環幾十年 係無與倫比啊！以前就係做型仔，專係就係即系西部片嗰支槍咧，就砰砰砰砰咁就射死人，就殺去型仔嘅。咁跟住後來咧就 Dirty Harry 啊嘛，辣手神探啊嘛，好啦。咁我哋都已經睇得扯乜都去贏曬嘅，咁嗰陣仲笑嘅。外國荷里活就有啊 Dirty Harry， 當年呢香港港產片呢就有大哥、 哦、大哥我周潤發， 大哥係嗰位叫做即係唔記得黃家衛嗰、那個、那個 producer， 就係、是、即係黃家衛嗰個金主啦，拍旺角卡門啦，同埋秦同埋阿飛正傳個金主，一時醒唔起大哥嗰個啲咁啊，就係成日去贏曬嘅，一出就贏曬嘅，咁冇人。但係後來 Clint Eastwood 居然就做導演，越做就越好，而家就頂級導演啦。 即係初頭俾人話㗎，初頭佢都 去年那套就直情大賣大叫座啦，去年那套 American Sniper 嘛，美國狙擊手嘛， 香港又上。 好，咁講翻呢套戲啦，呢套戲我都睇過嘅，咁但係就即係係好過癮嘅西部片咁咯，即係有壞人有好人，西部咧係另一個世界，即係啊同我哋而家所謂所接觸嘅一個世界係完全一個另類嘅，即係有墨西哥嗰種嘅情懷好多。 咪知香港嘅武俠片就等於佢哋嘅西部片咯，美國人 可以咁講啦，但係。即係在阿麒麟衣少活呢系列之前呢，就其實尊榮㗎嘛。 嗯。 尊榮嗰啲就係、是、好好威嘅英雄，咁就嚟到就即係幫啲村民就坐奸，就救返啲美女咁上下啦。咁啊再之前就 High Noon,High Noon 就好高評價嘅、黑白片嚟嘅，咁我都睇過嘅，好高評價。咁啊呢套即係幾特別囉，就唔係話點樣有可以值得可以詳細講嘅地方嘅， 即係你啲 fans 鍾意睇囉。 我一般嘅。 OK。 好啦，跟住嚟第九套呢，第九套呢呢一位或者呢三集啦，都係好勁嘅，都上曬榜㗎啦。咁啊好奇怪喎，你就一集都未睇過啊。 我叫做斷斷續續咁睇過，因為細個嗰時佢上映呢，我嗰時就驚嘅。 我哋講咗先咩戲啊？ 魔戒啊嘛。 魔戒三部曲，咁呢套呢應該即最高位嗰套呢就係、 是、Return of the King、 The Law of the Ring， 佢三套都上咗㗎啦，咁總之但係佢如果真正攞曬 Oscar 呢，就係、是、嗰個最後嗰集就係、 是、Return of the King， 就 Return of the King 啦，咁佢而家最高分都係 Return of the King， 咁就係咩王者回歸咁上下啦，咁即魔戒你以為電影人你覺得佢好係好在邊度呢？ 其實老實講，我覺得呢套片都係好，因為佢本身個魔戒係一個經典小說嚟㗎嘛，喺外國 fantasy 應該讀於 fantasy 嘅 係 fantasy 咁咪就係金庸嘅天龍八部嗰啲嘛， 即 係 其實你將你講到好啱啦，其實將金庸嘅小說拍成電影咧，其實就係依種嚟嘅，即係一個好有高娛樂性嘅將一個卡式嘅故事變咗娛樂性電影咯，我覺得 係。係啊，呢、這個就係即係可以話將電影嗰個製作嘅水平咧， 製作水平 推到最高位啦。你話藝術水平，我就真係有個問號嘅、即係你比起 Schindler's List 啊嗰啲咧，即係爭好遠，同埋創新度爭遠。但係佢真係將嗰啲電腦特技啦、CGI 啊紐西蘭嗰、那個 嗰、那個 landscape 係好靚嘅 landscape 啦，我哋特登去紐西蘭睇，哇！真係魔界啊！ 咁係咪一樣先？去到一樣嘅 有幾個位係一樣，當然佢嗰啲位比起我哋揸車嘅揸 一般人去啊， 係啊 okay, 即係好個 landscape 好好，咁故事又真係唔係話好咩啫，大家都知啦，即係一種 fantasy 個故事囉、好啦，嚟緊呢套就我諗你哋都鍾意㗎啦，大仔細仔都鍾意嘅，我記得咁呢套係咩 Fight Club 叫做 搏擊會係啦，你介紹我啦， 但係我就唔會劇透喎，就呢個唔 一劇透咗就 好介紹， 咁就要好有技巧地講啦。咁搏擊會就好簡單，就嗰兩個主角Brad Pitt 同埋 Edward Norton 就係兩個就成立咗個搏擊會。咁嗰個成個主線就喺搏擊會嗰度去點樣發展？最後， 呢啲真係成套戲都好多， 呢套戲就最緊要後面啦。咁我就係講得㗎，同兩個仔睇嘅時候咧，哇細仔睇到三分一。咦會唔會係咁啊，喔、哦、你好勁喎，咁佢已經即係知道咗成個故仔啦，咁大仔都睇到係三分二左右啦，佢話啊原來就係咁樣，咁就好精彩嘅呢、這個搏擊會啊，咁當然呢個導演亦都係超勁啦，如果我冇記錯就 Seven 就係佢嘅，應該係David死啊！真系老咗啊！真系， 不过佢嗰啲戏咧，其实都系比较黑暗少少。 黑暗嘅系啊，阿 Seven 又系超劲噶嘛吓，又系嗰个古仔。咁啊 ，David 咩咧？应该睇翻先。David Fincher 系啊，大卫芬查 系 David Fincher， 咁佢拍佢讲故事嗰个能力系超高嘅，即系几复杂嘅，佢讲得超详细、超高嘅。 所以话佢啲故事性其实比其他嗰啲好嘅原因。 系咯系咯，佢呢套啦。跟住 Seven 啦，跟住有一套叫 Zodiac 咧，就讲一路追凶嘅，哇，一路好详细咁讲追凶啊咁样。咁最近期就系嗰套系农民新的少女嗰度系佢拍嘅 ，David Fincher 咁样咯。咁我哋翻嚟可以再睇十一位以后嘅电影啦。咁，拜拜。